人都话恋爱好似打仗一样，男女之间一开始就要争一个主动嘅位置。但系对于我呢个咁唔进取嘅人嚟讲，我只系会尽量去爱我中意嘅男人。 咁嘅大豆節咧嚇 ，design 嗰間 CD 鋪嚟喎， 係咩？ 係啊，原來咧聽日仲開張大吉添喎， 係咩？ 係啊，喂，乜你冇問嗰個大豆節嘅嘛？ 唉，你唔好當我同佢好似好熟咁先得嘅。 喂喂喂，嗱而家咧就唔係話當喎，我實在係驚啫嚇。 你驚啲咩？ 哎呀，你知唔知啊？你家陣唔同我噃，我咧就已經冇你咁偉大嘅啦。嗱呢句記住入腦啊！拍拖千奇米痴身啊，等于横过马路要小心啊，拍都唔使拍得咁紧贴噶嘛。 我冇啊，我冇啊，同埋人哋都唔系啲咁嘅人嚟嘅。 唉，难道人哋话唔系，你就相信噶啦咩？ 我梗系信啦，我记得嗰晚啊，我话佢非人啊，佢都唔知几唔开心啊。我觉得我咁讲真系有啲 cheap 啊。 嗱，以我咧呢啲喺祖国受过高深教育嘅知识分子嚟讲咧，呢一招就叫做欲擒先纵，特登咧几日都完全揾你，咁啊等你自投罗网，自动献身啊，傻妹。 唉，唔该你啊，唔好当晒所有香港啲人啊，全部都系衰人先得噶。 喂喂喂，你讲紧嗰啲系男人喎，系 man 嚟噶。 早晨。 Oh, morning, 陈太。 啊，你帮我 check 晒啲货去成点未啊？ 可以话系完全冇问题嘅，放心啦。 阿雪啊，你系攞 passport 噶嗬？ 系啊。 下个月初咧，我想你帮我一齐去欧洲买货啊。阿罗太有咗 B B， 唔去得啊。 下个月？ 系啊，罗太都系琴晚先至俾电话我。阿洛霞又攞 C I 嘅，你去唔去得啊？ 得嘅。 嗱，你听朝攞个 passport 翻嚟，我去订机票啊！你哋睇下有冇识嘅朋友可以嚟帮手一个礼拜咁啦吓。 哦，诶，陈太你走啦，咁快？ 拜拜。 你就好啦，我开始觉得啦吓，啲正嘢永远都系落空嘅，实冇我份嘅，次次都冇啊！ 你唔好咁谂啦，有咁啱得咁巧啫嘛。如果你有 passport 啊，实系你去嘅啫。 哈！你话俾我做嗰个 Mrs. Chan， 你话几好啦？嗱，个老公咧有大把钱，如果无聊咧，你开间补贴仔玩啊咁啦。啊，再唔系去欧洲订两个情侣湾，又或者带挈下我哋去下咧，咁就好似普度众生咁。你话 啊？唉，你唔好咁谂啦。 同人同 哈，不过乐霞，你情愿你个老公咧好中意你，定系俾好多钱你啊？ 嗱，首先咧，我而家可以话俾你听。在我现在这个环境之下呢，冇得傾，一定要钱。讲真啦，雪，要找一个对你真的好好的人又真的咁易咩？其实你识我咁耐啊，我为人你好清楚㗎。我一切都讲求实际嘅。用乜二等等下等到三张嘢嗰陣时啊，正所谓人又冇钱又冇，你估有咩可以形容？得一个字啫，就係惨字啊。况且我又唔系未试过好真咁去爱过嘅。 我成日都好惊自己有一日会变成好似落霞一样，爱过一次之后就好似打咗免疫针一样，百毒不侵。最惨仲系以为自己好健康，然后周围去话人哋有病。 小姐，随便睇啊！我哋新开张，买 CD 系 discount 嘅。 好啊，唔该。 你睇下呢间嘢，你都咪话唔行嘅。吓，连我哋祖国嘅 pop music 东方红都有得入货啊！ 系，几 有见地。 睇下， 唔错，有南泥湾添啊，嗰边。 啊啊，今日开张呢咁大的场面咧，冇理由嗰个阿哲咧人影都唔见噶吓。 哈，你都识话人哋开张啦，要做嘅嘢都做晒啦。 哈，佢嗰次同人拗数咧，咪话呢间嘢有佢份嘅。哈，我哋不如过去问下个 sales 了解下情况啊。 喂，有冇搞错啊？ 切，喂，而家关心下人啫，怕咩啫？我去问。 喂，你。嗨， 嗨， 我叫雪啊。 Hello， 雪。 其实咧系喺你哋斜对面嗰间咧，咧嗰间啊，嗰间布贴度做嘢嘅。 哦，系咩？哦，即系街坊啦。 诶，点称呼啊你？ 叫阿 Sam 啦。 哦 ，Sam， 叫阿 Sam 得噶啦嗬。 随便啦，点都一句啊。 系咧系咧，点解唔见你哋嗰个老细咧阿哲噶？ 阿哲。 吓。 阿哲是老闆 蛤、是啊，是裝修牌呢，他成日嚟睇嘅。哇，幾鬼緊張啊，他個個我哋嗰度借電話嘅，又傾過兩句偈咁啦，所以我諗住過嚟同佢講聲恭喜咁咋嘛。 sorry， 你叫做 阿雪啊。 阿雪。 係。 阿雪啊，係咪？ 係係係。 我諗你有啲誤會啦。我哋呢間 shop 呢就其實揾阿哲幫手 design 嘅。佢係我朋友 workshop 嘅 creative director。 你先至係老闆啊。 可以咁講。 哎呀真係唔好意思喎、啊。我諗我梗係聽錯咗。 係咪 不過都好啦，有啲意外收穫。如果唔係我哋又點會結識到啫。 大家咁話啦。不過如果你鍾意聽音樂嘅你隨時過嚟都得啦。 有冇 discount 先。 做街坊點敢唔平嘅呢 哇、哦、多謝先喎、啊。sorry 其實我都是唔係叫阿雪啊， 咁嘅名嚟有。 係啊，其實我唔係阿雪，我係假嘅、啊。我個名咧，真名咧就係可以嘅。 OK， 等，寫得，好講。 企穩喎、啊。 嗯。 落霞。 落霞。 冇錯。嗱，嗰邊嗰個咧先至係阿雪，佢啊識阿哲嘅，我幫佢問啫。 哦。 係啊。 Anyway 冇所謂啦，即係大家都出嚟。 咩 way 話？ Anyway， 唔好意思，我哋咧嗰邊啊做啲 classic 啲嘅女裝嘅，對你嚟講咧就冇乜用。 咩？ 不過倘若你係有朋友過嚟嘅，都冇問題噶。嚇，我俾個八字佢啊。 係。喂，多謝先喎。 冇咁客氣，不過如果係女朋友咧。就唔俾噶啦。 咁我咪当佢唔系女朋友咯，我又叫佢改自己做阿雪咁样走嚟咯，咁咪唔使激嬲你咯。 切，咁识氹人嘅你，做你女朋友咧，即系冧到 B 啊 ！Thank you， 我好似好耐冇人咁赞我。不过 anyway 啦吓，你啲朋友喂喺嗰边嗰个咧，好似等紧你啊。 系咩？唔系啊，不过我都唔阻你啦。迟啲再过嚟揾你啊。 好啊 ，welcome。 拜拜 。 正话做乜用我个名啫？ 我帮你咋？ 你唔好越帮越乱啊！ 哎呀，点会啫？ 自从嗰晚同阿哲喺佢设计嘅 CD 铺入边倾咗成晚偈之后，佢再冇出现啊！我试过行嗰间铺头几次。都冇见到佢。听到阿霞同嗰个阿 Sam 倾偈，我觉得自己好小丑啊！两个礼拜嘅等待，只不过系人哋一个游戏啫嘛。我觉得我俾人玩啊！ 阿雪啊，你听朝自己去机场咯噃，喺 check in 嗰度等啦。 好啊， 落霞，你有晒铺头同埋阿 Lam 嘅锁匙啦嘛？ 佢有噶啦。 阿雪啊，你住喺上环噶嗬？ 系啊，陈太。 呢个时候难截车啊，我车埋你啦。 好啊，唔该。 你锁闸啊，我过去攞车先，泊咗喺 Hilton 嗰边啊，你等我一阵噃。 OK。 Hello。 乜系你啊？咁啱嘅， 过嚟过事啊？ 系啊， 好多嘢做啦。 一般啦。 你搵过我？ 冇啊。 系？ 真系好笑啊！ 我去边度揾你啊 ？CD 铺咯。 对唔住，我系开张嗰日去过一次，同埋我冇去揾你。 但阿 Sam 话， 我唔知道你讲边个 Sam 啊，同埋我点解要揾你啊？ 哦，我真系以为你揾过我噶。 真系好笑啊！我从来都冇揾过你啊，系你啊，成日失惊无神喺人哋背脊后面跳出嚟，跟住又唔知道走咗去边，我边度揾你啊？ 我昨晚先见到阿 Sam， 佢先醒意话俾我听你揾过我。唉，嗰、那个阿 Sam 啫。 我根本都唔知道你讲边个阿 Sam。 咁算啦，或者我听错咯。 唔好讲算啦，系就系、是，唔系就唔系啊！我最憎啲嘢唔清唔楚噶。 我冇呃你啊，系你话唔系啫。 夏先生，你好过分啊！十年唔出现，一出嚟就喺度话我揾你，你而家当我系乜嘢啊？ 咁我咁人哋嚟。你就是嚟问清楚咯， 问我做咩啫？而家关我咩事啊？ 咁关晒我事啦。 又关你咩事啊？ 我点知啊？ 唔知你又揽上身。 你闹我啊嘛？ 我做咩要闹你啫？ 因为你唔中意我咯。 边个话唔中意你啫？我系啊，你整成人哋咁样。 你做咩啊？你喊啊！ 你真系好讨厌啊！我好憎你啊！你好衰啊！ 哦，对 唔住，你成人哋咁样， 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唔好喊啦！你睇你啊，成个 B B 咁，喊到背脊都湿晒啦！唔好喊啦，唔好喊！ 咁好啦，有冇有啲人笑？哎呀，死啦！喊成咁，俾老板见到添。 佢等紧你啊？ 系啊，佢话送我翻屋企噶。 哦，你等等我，我过去同佢讲声先啦。红晒啦个鼻哥。 你同佢讲咗啲乜嘢啊？ 我冇讲嘢啊，我都未开口，佢懒色做就走咗啦。我及咗佢咪咪嘴笑添。 开始嘅，有个你呢一世都唔会忘记嘅片段，好多时就凭住呢一刹那嘅感动就一次过下注。至于博到啲乜嘢翻嚟，唔会在乎去计较，又或者根本冇去谂过，就已经爱到一发不可收拾。